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里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爱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重来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，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

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快乐，它